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蓝田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启田街嘅坏巴士咧，仲未拖走噶，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车龙沿住鲤鱼门道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咁就喺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德田街有坏巴士，龙尾去到观塘道近裕民坊。另外在龙翔道在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快线的坏车都是处理紧，现在龙尾在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同大家預告一下晚間的工程，今晚告示打道因為路面工程由稍後晚上9點起直至到明天的早上6點鐘，內告示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下確大廈出返去告示打道的支路不能夠通車的，而告示打道去中環方向介乎分域街至到下確道的第二線都是會封閉。而在沙田路因為道路工程，由今晚10點去到明日的早上6點鐘，沙田路出九龍方向通往沙田圍路的支路是將會封閉，到時經過請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西九龍走廊南昌村去旺角。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記得停車息時交通督導員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的司機發出告票。好了，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妓》。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她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妓》，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0日。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我知道你就好醉心于呢一个嘅音频治疗啊，对于戒烟啊或者对抗呢啲烟瘾嚟讲有啲咩帮助呢？ 咁有时我觉得可能有啲嘢心境唔舒服啊，情绪唔好，就会向外揾一啲嚟补充。咁我觉得譬如戒烟，当你心静嘅时候，可以静观下自己啊，就可以更了解自己嘅需要。 大家好，我系陈明喜 Jocelyn， 一齐迈向烟草中国。 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 今日香港仔洪福苑洪丽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一起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今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咗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三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哇！我哋呢度咧越嚟越似咧，以前咪有啲咩香港咩TVB 嗰啲咩电视转播站嗰啲咧，即系介绍今日有咩节目嘅。咁啊，琴日介绍完港台电视31咧，就有咩 预交记 系啦，交人啊！我哋大堂有两只喺度啊，而家等下出去集邮先啦。 系啊，头先有人问我， 真系噶， 你出去同阿迪丽热巴影咗相未？ 系啊，同阿交人影咗相未？ 冇错啦， 可唔可以出去集下集邮？ 系啦，一阵间我哋会噶啦，我哋影完之后我哋会 send 翻上嚟。 讲咗先，嗱，讲啊，趁阿老可未起身啊， 何亨啊！起身啊！ 各位听众，如果有睇我哋个 page 咧，应该都见到我已经用火烛嚟， 但系冇办法，最衰系远火不能够近水，我哋而家火都揦佢唔着。 系啊，唔系可能佢睇紧预交记咧。 我讲下今晚场波先啦，系点样啊？ 为咗备战啊，亚洲杯外围赛咧， 你唔使将我宣传先啊，啲嘢讲多次嘅。 唔系因为我晏昼都讲过，咁咧就港队咧就而家就 准备啦， 准备啦，而家即系如火如荼，8:09咧，佢哋就会同马来西亚踢一场。友谊赛，咁但系呢场赛事啊，重中之重， 系 除咗系话要练兵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咧，大家要睇嘅就系咩咧？就系而家咧，我哋嘅港队嘅教练咧，就系、一位新教练啦，就叫安达臣，安达臣。咁佢嚟嘅时候咧，其实有少不逢时嘅，系因为咧。佢嚟到冇幾耐之後就第5波啦，咁、 哦、 所以港隊咧有段好長嘅時間4個月咧就冇埋班嘅，咁、 哦、 再加上有啲球員咧就翻咗內地揾食啦，就由於咧即係如果佢翻嚟代表港隊嘅話，翻上去又要再浪21日嗰啲隔離咧，咁所以咧有啲球員咧係唔可以翻嚟港隊嘅，就變咗咧我哋個陣容就唔係話太整齊。咁样啦，咁除咗系呢一位教练新教练去带领港队之外咧，你知咩对手啊？ 系 马来西亚嘅教练系边个？ 唔知 哼，金盘坤教练 哦。 嗱呢一个咧就系 赌哥啊， 冇错，教练赌哥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大家即系都系一个焦点所在啦。 球场嘅嘢马打明， 但系咁喎，但系。金盘坤教练大战我哋港队嘅安达臣教练唔系第一次过，以前都试过。以前咧就系金盘坤教练咧就带港队，而安达臣教练咧就带北韩， 哦、 即系朝鲜。 哇，咁劲啊！ 曾经对过， 去到大岛啊， 系啦，曾经对过嘅，两队对过，咁所以今次就唔系佢哋第一次去对垒嘅。 系啦，咁啊，总之大家咧就留意一阵间咧，即系港台 8:09 电视32。 32， 咁啊，欢迎大家听住手下流程，有陈浩源嘅访问， 冇错。 咁啊，一路睇波， 因为睇波，我冇叫你听波嘛，系咪先？ 系啦， 唔系你可以睇住啦，睇到咁上下你咪听咯。 咪就系咯，系啦，好啦，咁今日我哋港台通讯站嘅节目 系啦， 咁我哋喺开始手下流程之前咧，我仲有啲嘢要听嘅， 冇错， 交俾 Vivian 啦。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来最新社会服务的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的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不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我个社工认为阿淑琴，你咁辛苦去嗰度，不如咁啦，我转带翻你过天水围啦。咁当时我都唔知嗰度系边度嚟噶，佢俾咗个地址我啦，咁我就跟住去。咁去到嗰度咧，就认识咗位叫钟姑娘。咁啊，钟姑娘咧就我都唔记得清楚啦，点样安排咗我入去猫房。 系。 咁就系开始咧，我 改变啦。 另外系啦，另外一个转捩点啦。 系。 咁就嗰度有两只猫叫朗朗晴晴。阿朗朗是哥哥，妹妹是晴晴，哥哥的就开朗一点，但是我就觉得他有少少古惑，妹妹呢就很斯文怕丑，我还教朗朗比手添啊。 这么厉害啊，我觉得你厉害啊。 他真的很聪明的朗朗，所以我说他有点古古惑惑。这两个小朋友呢在我的 喺我脑海里面咧，成日都会出现，同埋咧，我影咗好多相啊。有时限内得闲咧，我都攞你啲相嚟睇。非常可爱啊，嗰两兄妹，我好锡佢哋。 有好多人话咧，譬如外国咧会用宠物治疗啦，甚至会将呢件事带入去，即系譬如院所里边嘅监房里边嘅，令到啲在囚人士咧，佢哋温顺咗啊，改变咗啊，咁样嘅。咁但系对于一位可能你曾经即系你个身体状况个健康啊，情绪遇过咁大嘅经历。你见到即系阿朗朗同埋晴晴嘅时候咧，你觉得猫猫或者宠物对你嘅生命起咗啲乜嘢嘅作用咧？ 因为我本身有认知障碍嘅，所以咧好多时咧同人讲嘢，讲完我又唔记得，甚至乎我屋企人咧都觉得有啲觉得我有啲烦啊，因为问完又问，讲完又讲。但系咧，我同朗朗晴晴相处，起码佢哋唔会 carry 我呢样嘢。咁就系呢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好好。First impression 是很好的了已經，所以我就這麼喜歡他。還有呢，很多時候我跟他說話，特別是妹妹晴晴，有時候我跟他說話的時候呢，說一些比較深入一點的說話，他是這樣眼睛看著我，他不會說有些不耐煩啊，所以晴晴呢真是一個很能夠說得心事的對象。 有沒有一些說話想勉勵一些同路人，其實面對無論身體各樣東西的困難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態度來去對這件事呢？ 信心，對自己有信心，不要放棄，就是最重要的。你面對任何東西，你都有個信心 去克服它的，這個是我的感受。 唔该阿琴啊，系服务使用者阿琴嘅， 系啦，咁又系呢一个有意思嘅环节啦。记得咧，如果想大家即系知多啲关于咧呢一个更新人士啦，佢嘅家属啦或者朋友嘅一啲故事咧，就要留意星期日晚上6点新闻报道之后嘅万千宠爱有呢一个 talk show 呢个 segment 咧，就系由善道会啦同埋香港电台咧就联合制作嘅。 唔该晒 Vivian 啦， 揾到啦。 揾到啊！ 何亨真系同迪丽热巴影紧相啊，应该我估系啦。 系 系啊， 唔该阿小师傅，而家我哋通缉紧佢啊。 系啊， 冇人听。 系啊，应该同阿迪丽热巴影紧相。你有咩讲？你讲先。 我冇嘢好讲噶啦，系啊，我哋去歌先啦。播歌先啦，今日。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 名利领先。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点亮每一天。寻梦者启穿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 相信大家將會不斷都會聽到噶啦， 係 個名叫做前啊， 係我哋都走到好前啦， 好前啊， 係 啊， 好啦，咁啊，阿老可就應該仲未 影緊相啊，同 嚟同嗰個交人影緊相啊嘛， 係啦， 好啦，咁我哋唔係我哋講今日嘅節目進行先啦，而家翻嚟咧八點半之後咧就會有阿陳浩源嘅訪問啦，咁琴日就講到佢一段即係好難忘亦都好傷痛嘅歷史啦， 阿麗瑩都有回應啊， 係阿方麗瑩， 係啊係啊，佢都有喺。陈浩源张相嗰度听我嘅呼吁啊，咁啊留咗啲言俾阿陈浩源， 帮佢打气 系 嘛， 冇错啊，咁毕竟佢而家都系比赛当中啦， 冇错啦，咁今日咧就开始讲佢咧就系喺呢个康复路上咧就点样振作，点样攞起支球拍啦，咁你就慢慢听啦，咁啊纵使阿老可未起身都好啦，咁啊九点过后咧继续有啊非常之难得嘅访问，就系佢喺三藩市就揾到阿艾迪哥啊嘅一个访问嘅第三回啦， 揽完迪丽热巴影完相之后咧就会同阿艾迪哥哥倾偈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会讲边缘人喎，听讲话系啊， 今日会讲咩？ 系啊， 真系， 咦、hey, 啊，老可讲咗啦， 系咪噶？ 系啊， 系真系嘅， 录音节目嚟噶嘛，呢个系， 系咪真噶？ 系啊，咁啊，至于阿何生究竟几点起身啦，我唔知啊， 唔系都话影紧相啦， 对唔住 啊，佢未交得人 啊，我哋喺广播度捞咗几多年，几多年，你有冇试过呢啲咁嘅状况咧？即系唔小心，嗱，即系所有嘅失常咧， 系。 都系唔小心嘅， 啊，当然系啦， 应该咁讲，我哋身为 嗱你啲字眼要小心， 唔系失常， 佢冇， 所以 系影紧相， 即系同阿迪丽热巴影相咧， 系啊， 都系无心之，都系无心之失嚟嘅，系啦，咁啊，但系偶然都会发生一啲嘅，即系譬如即系投人生庆呢啲小方面啦，我唔知啊，我好似有冇喺节目讲过咧。即系类似嗰啲做通宵咧，嗱、我就好似冇试过， 我未试过同迪丽热巴影相嘅， 系啊，我冇试过完全同阿迪丽热巴影相嘅，但系因为同阿迪丽热巴影相迟咗少少咧， 即系搵只手前拖住， 即系系啦，即系摄一首歌先嗰啲咧， 一手前系啦， 系啊，好似都试过嘅。 即系我未嘅， 摆林忆莲嘅伤痕或者 通常都系拣呢啲嘅。 王菲嘅多得他 啊，有咁长得咁长嗰啲。 如果要出到阿 Lam 嗰啲十分十二寸就好大镬噶啦， 系啦， 都系出咗事噶啦，佢唔翻嚟噶啦。 唔系我未试过同迪丽热巴影相，真系未试过。咁但系系惊自己会影相，所以咧就叫啲同事，唔系因为有啲时间可能真 系 好问水嘛，咁就会叫定你知道我哋嗰边会有一啲控制员嘅同事啦，咁咧就会同佢哋讲到明我，喂帮我可唔可以放手前摆度先啦，咁样摆住喺度先啦，咁样我应该讲得切嘅，咁到最尾系冇事嘅，即系都仲讲到嘅，我就未试过真系播前咯。 因为咧嗱，即系想当年啦，我哋喺即系做通宵嘅年代咧，其实我哋唔系嘅两点钟开咪啦，当系。其实我哋唔系两点钟翻嚟嘅。 梗系唔系啦。 系我哋系我通常系十二点半至一点我已经冻喺度嘅。咁 我十二点半前我会翻到。 系啊，因为点解咧？就因为首先咧。要有一系列嘅準備啦，其實一晚你要播六七十首歌噶嘛， 係 at least 六十， 同埋嗰陣時就唔會有啲咩電腦撳出嚟啊，冇呢啲，咁啊全部要抄碟啊，跟住我又拉個夾落去啊，咁所以其實就冇乜理由係兩點鐘先至翻到嚟嘅，即係我喺對於我哋嚟講啊，咁所以咧幾少可係因為。即系迟到呢件事咧，系令到失常。咁但系有一啲，譬如话即系临时，我好似未试过一 touch 啦。即系临时失声，我好似试过一次，但系喺呢边嘅，即系好似突然之间唔知把声冇咗啊，定系唔知。 我就试过冇咗声，跟住翻唔到，跟住翻到嚟我变咗柏芝嘛？你记唔记得上次？即系真系开唔到声。唔系，我真系上次 迪丽热巴啊， 唔系迪丽热巴，唔系唔关迪丽热巴事。 佢听唔明啊。 系啦，咁咪因为我真系试过系真系冇咗啊，我唔系唔想翻，而系冇咗我翻唔到。咁后嚟之后。 唔係嗰陣係放緊假嘅，跟住但係翻到嚟嘅時候其實未好翻嘅，咁所以就用柏芝嘅聲音嚟做節目咯。 係，但係反而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譬如我係做到兩點啦、那個節目，我記得嗰時唔知做寒流集講啲乜鬼，係係係， 即係通宵前啦、 啊，係啦，通宵前咧，咁啊 suppose 應該有另一位同事去接我更噶嘛，咁、咧。佢突然之间唔知点解未出现，咁我就帮佢顶住先啦。哇、啊，我反而好 enjoy， 即系呢啲咧突然之间， 系啊， 俾多半粒钟我播下歌，哇，俾我继续播歌。 哦，即系唔系成晚啊？ 唔系啊，即系佢未翻到嚟啊嘛。咁咪咁后屘唔知点，即系嗰阵时好似未有手提电话咁发达嗰啲咧，即系唔会发个短信俾我嗰啲啊。咁总之就未见，但后屘就话啊、哎，差唔多啦，仲有十分钟到。咁嗰半个钟咧，我就反而非常之系再俾我继续播歌，系嘛？除咗繼續播歌之外，仲可以繼續跳舞添。 啊！我試過，我記得試過有一次咧，我係唔舒服嘅，我晏晝打電話翻去同阿監製講， 係 好似你頂咗啊嗰晚，你好開心咁頂咗，係嗰陣你仲五嚿水收啊！ 今晚咁遠，都唔知點算好，又唔想瞓覺，又唔知有啲咩好做。 今日端午啊嘛， 系啊， 有人叫你抛西瓜喎，今日。 唔好，但系有人怀疑 抛啲种落去叫阿老可以。 唔系，有人怀疑阿老可唔可以立立树叶跌咗落去。 哇！你睇下我哋对佢哋几对佢几好啊！ 系啊，好好啊， 即系充满啊！ 咪好朋友就系咁噶啦， 充满救助。哥哥继续跳舞啊！咁啊，阿老可继续。同阿迪丽巴跳住舞先啦，好，转头翻嚟咧就有我哋啊，今个星期嘅嘉宾啊，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访问嘅第三回啊， 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35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整体个案及快速个案都较过往几日上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快测阳性个案复核时发现近日假阳性个案比例由过往的7%上升至10%多至30%多，不排除因应疫苗通行证实施，部分市民想追回呈报2至3月时感染资料，以取得康复记录，可能涉及虚报误导性资料。中区两个酒吧群组再多21宗确诊，当局发现有近100名酒吧顾客未做强制检测。另外，今日接获39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嚟自35间学校。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02亿元，按年上升11.7%，是连跌2个月后反弹。扣除价格变动之后，四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按年升8.1%，三月下跌16.8%，头四个月就跌6.1%。政府发言人表示，零售数字改善主要受惠于疫情减退，以及四月发放第一期消费券。只要本地疫情维持稳定，零售业应该可继续复苏。政府上年度的整体税收再创新高，达到3785亿元，较对上一个年度多477亿元，增幅14%。预计今个年度整体税收会再增加。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4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下个月2号或之前要交表。网上报税可获延期1个月。对于新设立的住宅租金扣税，纳税人可以在新一份报税表填报相关资料。局方评核暂缴税时会考虑，但有待立法会审议落实有关条例后才会执行。彭博报道，中国和美国国防部长莫僚正讨论双方在新加坡会晤的可能性。报道说，双方城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可能会在本月10号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期间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奥斯汀今年4月曾经和魏凤和通电话，美方官员希望奥斯汀能够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通话，但最终未能成事。有前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似乎已经认定和北京进行沟通，并尝试建立缓冲，比哪个更适合对话更加重要。有美国智库认为，许其亮的层级更加接近奥斯汀。另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出席亚洲安全会议，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内容围绕乌克兰局势和中国动向，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李志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报海鲜坊都会移来香港的了，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 好有价值，是值得去活化，将它变成一个机械食肆，是景点，令到有一个新的生命。 立法会议员陈家培。 都挺重要的一个旅游地标，是有很多集体回忆啊，或者是一些的历史价值在入面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 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我知道你就好醉心于呢一个嘅音频治疗啊，对于戒烟啊或者对抗呢啲烟瘾嚟讲，有啲咩帮助咧？ 咁有时我觉得可能有啲嘢心境唔舒服啊，情绪唔好，就会向外揾一啲嚟补充。咁我觉得譬如戒烟，当你心静嘅时候，可以静观下自己啊，就可以更了解自己嘅需要。 大家好，我系陈明喜 Jocelyn， 一齐迈向烟草中局。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 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啊，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昂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连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他深信世上无难事，就算要坐轮椅，他都可以一拍又一拍打入世界前列位置。手下留情，用真人真事唤醒你的斗志。请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爱有几深，却掩不到这孤岛。山外有山，应知总靠两手空。心有几天，但我愿能起得早，走尽我一生每段路。 第一个开始储到的是份工先啦，定系运动先咧？ 我谂系份工先吓。 点样揾到份工噶？ 呢、這个又系关羽毛球事啊！最初系都仲要坐轮椅嘅，其实就都唔知点样揾工咁。后屘突然之间一日收到个电话，就系、是、以前健全嘅时候打羽毛球识到一个朋友，咁佢就开一间五金铺嘅，咁佢需要一个文员，咁啊识少少英文得噶啦，帮佢做少少 translation 咁样，咁啊佢知道，咁佢系喺朋友嘅口中知道我呢件事，佢攞咗个电话就淡粗粗问，咁嗰阵时而家睇翻个人工好低，但我当时已经超级开心，我同我妈咪系癫咗，因为有人接纳你，你肯出乜，同埋最紧要系你同个社会 connect 翻，因为你搵喺屋企里边，你点样恢复，你都唔见人，同社会又脱节，哪怕系几千蚊都好，你起码出翻去，咁而且佢愿意喺佢自己嘅铺头度，即系 re-equip 一啲嘢，令到我嘅轮椅可以入去啊，令到我喺里面可以生活到啊，做到嘢咁样，咁所以。在他公司做了我想大概九个月十个月这样的时间。他令到一来我又有收入啦，不用摊大手笔问家人拿钱啦，二来即是连接返个社会。那你咪开始想多少少咯。那当然当时都有接触运动的，但你就会再勇敢啲去想啊，而家我都有收入，你再勇敢啲去諗，其实我咪可以有自己梦想，或者即係自己做嘅事係咪真係可以去做。但当你乜都冇嘅时候，係咪真係有咁大嘅，或者即係有咁样嘅勇敢去追你嘅梦想，我諗真係要有啲底气你先可以去追自己梦想。咁所以我觉得有第一份工係我个开心。是到今日我都仲记得 的。感激的呢个系。 感激的。 咁跟住又点样遇上即系大约做咗呢份工几耐，去再遇上翻运动啊，或者系羽毛球呢样嘢。 你应该冇谂过自己系可以再攞翻起个球拍嚟打波。 其实喺医嘅时候，有啲朋友嚟探我，就同我讲：，其实都有残疾人士羽毛球队嘅。 哦。 不过因为香港好少人坐轮椅打羽毛球嘅，咁但都有一啲人玩呢件事，但系就好 leisure 好康乐咁样去玩。但系大家都系。抱住个问号，睇下第时你嘅身体系点样先啦，都唔敢 guarantee 你系咩。但我就好著弱啊，即系我第时都系即系好有机会坐轮椅。医生成日同我讲，我要一世坐轮椅噶嘛。即系我谂医生今日见到我行得咁好，佢都好欣慰。佢啲手术都成功。 医生冇谂过你系会可以用到义肢啊？你意思就系话 困难嘅，因为我除咗左边脚系冇咗大半只，我要着义肢之外，因为我右边脚唔见咗脚踭嘅一个骨。 咁你冇咗个骨咧，就你企唔到，企唔到喺度。咁佢哋当时就做咗一个几特别嘅手术，就因为我只左脚喺度，咁左脚都有我个骨，但系因为佢左右调转咗，佢就摆咗过去，因为一定啱位啊嘛。但系佢就要揾嘢去固定佢，咁佢就揾啲钉揼实咗佢。咁我有翻我个骨喺个脚。争我度，但系我就从此就唔可以喐得到，因为有几支钉喺度揼住咗，咁、所以我一边脚冇咗，但系一边脚就冇咗脚踭，咁咁样，咁咁个 case 系好奇怪，即系香港佢同我讲香港第一个，咁两边都系咁样，咁所以都唔知道我系咪行到 个。其实即系搏一搏嘅啫 ，OK 系 系啊，咁同埋当时都有机会，我连右脚都冇埋，因为其实我好多血管都断咗，落翻嚟香港嘅时候，好多血管都断咗，好多肌肉冇咗啊，即系好多唔同。佢当时都做咗好多搏血管嘅手术，帮我只好嘅脚。咁唔知其实分唔分顺得翻，咁后屘当然系 OK 啦，即系医学昌明地系啦。咁所以佢初时都系你都系要识得坐轮椅， 即系总之就预咗可能即系要打定个底，就一世都系坐轮椅啦。 冇错，冇错。但好彩啦，就即系自己 train 得翻，即系而家唔需要啦。但系当时对于我嚟讲，即系都咁差啦。你同我讲有个运动可以。俾我繼續玩，唔好諗香港隊，唔好諗代表隊，唔好諗攞獎，繼續玩，咁你就已經好開心啦。因為你都一無所有，但係佢講啊，仲有個運動，你都仲可以繼續嘗試咁樣。因為我覺得人生唔可以冇運動噶嘛，因為對身心靈都係好，咁已經好開心。 誰跨多少個山，漫漫長路與海，方可真正覓到心裡精彩。誰經多少次愛，幾多的障礙賽。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咁所以，其实一出院。未找到我份工作，我就已经有接触 运动 轮椅毛球呢件事，但只是纯粹接触。但是到有了份工作，自己又啊都有翻啲意义啦，咁样有翻啲价值。打起上嚟就更加起劲，因为朝头早翻工，你夜晚可能一个礼拜一日或者两日去做少少喐下咁样。咁到可能又自己打咗八九个月咁啦，跟住香港有一个。小型嘅本土比賽就俾啲業餘嘅球手打下，咁我就攞咗冠軍啦。咁你啊，其實自己都可以喺呢方面發展下咯。咁樣，因為自己都係中意運動，而且即係我都想證明俾人睇。因為當時其實我喺我件事係揾到好多嘢，除咗揾到自己嘅價值之外，我仲揾到一個信息係每個人，只要你喺一個公平競技嘅。情况底下咧，你唔会输俾其他人。即系我喺生活上边，我输俾你，可能因为我冇一只脚，或者我系残疾人士，有太多唔公平嘅掣肘。但系其实你有咁嘅权利去追寻自己一个绝对公平嘅发展嘅空间同埋平台。咁既然呢个都或者系可以，不如自己试下投放多啲啦。咁样咁所以。咁當時人哋又問我啊，你想唔想入去？因為我後生嘛，想唔想入去代表隊度試下啦？你都唔係代表隊，但你試下上嚟跟下啦，咁樣練得好嘅先有機會啦。咁樣咁就唔諗就咁樣咯。咁樣咁就朝頭早翻工，夜晚就去訓練咁樣。 但係嗰陣時嘅代表隊，即係話係殘疾人士羽毛球代表隊。咁但係當時喺個代表隊裏面有冇輪椅羽毛球運動員咧？ 冇，得我一個。 咁即係見到你，咦打得我呢條僆仔都幾 OK 喎，咁入咗嚟先啦，咁樣嘅啫喎。其實 咁有其他，即係譬如有其他小兒麻痹症啊，或者其他冇一隻手嘅，咁咪大家一齊練咯。 哦，就係同佢哋一齊練。係 啦，咁當然冇一個輪椅嘅同你對打，其實到今日都冇。 係 到今日都冇，咁所以就大家咪摸索咯，一齊摸索我件事點樣可以 work out 咁樣咯。 咁啊，嗰個底係咩年 份啊？ 我2008年書，我到大概是2010年年頭咯。 哦，即係大約係12年之前， 哦、 就開始步入去呢一個叫做殘疾羽毛球啊， 即係比較上叫做專業嘅運動員嘅嗰條路啦。 係，我想問一下啦，咁你喺邊度訓練咧？嗰陣時？ 都是在普通康文署的场地到训练。 咁但是有人即譬如有个队伍或者叫做有教练、 有 去 train 噶咯。 有。咁当然教练佢自己系打得叻啦，但大家都系对轮椅羽毛球呢样嘢都系盲目，我都唔知成件事系点。咁所以当时都走好多冤枉路，譬如佢都要试下你到底喐成点。咁然之后因为当时比赛好少，而我亦未 qualify 可以去比赛。咁所以变咗就每次我等有比赛机会嘅时候，佢哋带其他队员出去睇，然之后带啲资讯翻嚟俾我听，人哋系点样。系咁，但系今日谂翻转头，好多资讯都系错，因为佢哋靠佢哋靠 visualize， 佢哋靠睇，然之后睇可能接收得七成，然之后讲翻出嚟又表达得唔好，又得翻七成，然之后得翻四成九，咁所以啊，人哋嗰个咧就系超级大只嘅超人先生咁样嘅个身形，又唔知点样只手九尺长咁样，但系我初时真系要靠咁样去接收资讯啊，点样练啊，点样，即系大家再摸索索。 但 系 点解唔可能揾啲流流地都有啲嘢去拍低佢翻嚟俾你？播俾你睇都好啊！ 好多資源嘅你都要即係雞先定雞蛋先咯，即係你 prove 到俾人睇，你真係 sustain 喺個球隊啦，你 先至再加， 先再投放俾你啦，咁樣。 喺呢个时候咧，就要解构一下啦。即系其实究竟啊，轮椅羽毛球啊， 是怎玩的，即是大約基本的規矩，即是我完全換外看啦、我又沒有主持梁力勤看看。 我不講你講。我都會錯其實。 我相信一定是很困難的、但是它的規矩大約是怎樣的呢？ 首先輪椅羽毛球最重要是將輪椅啦，那我們是不可以做一些離開輪椅的擊球動作，所以你是跟將輪椅要綁實在一起的。 即是個 pat pat 不可以夾。 是啦，你不可以突然跳起扣殺然後坐回去耶、完全不可以的。咁然之後，因為輪椅佢個設計咧，就算運動輪椅都好啦，輪椅本身嘅設計佢就唔可以打橫行，佢全部都係直直咁樣、或者如果你想喐佢隔離，你就要好似泊車咁扭歪個體，然之後入或者出咁樣，咁你攞啲角度。咁所以因為我哋向環嘅能力咁差咧，咁所以我哋輪椅係打半場嘅。咁所以 即係半個打直嘅運動場， 係啦，半個打直嘅羽毛球場，係啦。咁因為個範圍縮細咗，所以輪椅平時嘅比賽當高水平嘅時候咧，佢哋嘅板數會係個拍數會係好多，個來回拍數會係好多，比一般嘅殘疾人士，我哋差唔多係最時間最長嘅。咁除咗時間最長之外咧，另一個巧妙之處就係輪椅羽毛球運動員佢可以運用到嘅就係淨係得上半身。因为是公道的，因为你坐了在这里你基本上不可以用到脚法的力，协法是很少的，我的法到的力。所以我们成日说打七八十分钟，我们的难处是因为七八十分钟你都用上肢的力量。调回转，如果一个有得走动的运动员他打七八十分钟，但是因为他打球用手上肢、他行步发什么其实就直的。所以他变成没那么 intense 局部地区。所以我们你见到我们大部分如果是轮椅的运动员，特别是我们要移动的轮椅运动员，我们上肢都是要特别发达。或者先天有这个条件我们才可以真的做得到这件事。大概整个 game 就是这 样。我自己纯粹目测就是其实你对于控制的轮椅那个走位那个技巧。 很劲的真的。 是要好过来。因为 好叻、 我们都或者不多不少的大家可能有时街坊或者家有譬如我推我爸爸在老人院走个圈。我们都发现就算我们去推一个人都已经不简单了。譬如我爸爸那时年老体弱呢，佢自己控制輪椅嘅能力都好低，即係可能好辛苦先至出到個房門口。好啦，你而家要競技，即係競技就一定要鬥快啊，走位啊，即係 走位要準啦、跟住反應要快。 係啦，好啦，咁即個難處喺邊度咧？ 其實一般嘅輪椅運動本身好難噶啦，咁輪椅大部分都係鬥快嘅、但係羽毛球係唯一一個輪椅嘅競技項目，佢要向前之餘，佢要向後嘅、因為大部分嘅輪椅運動，譬如網球、籃球都好啦，佢哋係兜圈。因为兜圈是最快的， 是 但是因为轮椅要 cut 细，个波又快，你在兜圈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你讲，所以我们要做得好好个 breaking 同埋向后我一个技术，所以我们是唯一一个要做咁多前前后后的一个运动，所以或者两位主持可以看下我只手啦，即系 你连呢个位都有枕， 呢啲枕全部都是我唔系唔干净啊，即系枕嚟，就是因为我哋成日要做，我已经有戴手套噶啦，系啦，但系佢都系会磨成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一啲轮椅羽毛球手嘅特性，我哋要好大力之余要对个轮椅掌握得好好、特别系佢前后点样走同埋点样转向，你点样急停嗰部车啊，我哋要掌握得好好。 全部都用你一只，你系用紧右手去掌握啦。 但系佢嘅左手 又要揸跑、 啊。唔系啊，系要控制个轮椅个辘啊。 咁你点样？你用边只手揸跑噶？ 我右手揸跑， 但系有阵时两只手都要 系， 两只手系啦，咁先会准噶嘛、那个。 如果大家推个轮椅，如果净系喐一边咧，佢就会打转 嘅。 我哋手大又一个好处，因为我要攞住支球拍，然之后再推个轮椅。咁所以我哋要训练得好好，就系一来我哋唔怕磨损啦，二来我哋要真系好大力。因为当你轮椅冲得好快嘅时候，你要令佢 拉停佢， 其实你系要好大力先可以做到。 同埋我仲有一样嘢咧，佢哋嘅腰力都系好紧要，因为有阵时可能个波系过咗你啦，但你未必系啦，你未必系可以。褪得切張輪椅嘅時候，你個人就要咬到好厚咁樣打翻過去，係要打到喎，仲係要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會覺得話 amazing 咧？呢件事就係即係唔係人咁品嘅，真係去應付呢一個運動 真 係， 同埋自己要好好咁樣去分配下自己嗰個訓練啦。譬如好似頭先阿勤咁，我哋除咗上肢之外，我哋腰都好緊要。其實我主要傷嘅地方都係腰同埋手啦，因為都係會過勞啊、勞損，同埋你成日用一啲唔可能嘅動作去完。 完成你的擊球。咁當你用得多嘅時候，即係一兩下 OK 嘅。但係我哋一場比賽可能打七八十分鐘，可能唔知幾多千球，但係你球球都係要咁樣打。咁所以我啲要練，我啲腰腹啊，我啲要練得好之餘，你唔可以令佢受一受傷就冇噶啦，即係你就會跌咁樣。咁所以我哋要即係保養得好好啊，咁樣。 咁有冇即係途中嗱？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冇另一位運動員噶嘛。好啦，咁譬如你嘅隊友或者教練，佢點樣去幫你去訓練呢？定系你自己谂策划多啲啊？其实系 大家都会谂嗰件事，其实教练都有谂。譬如以前佢哋会谂啊，不如我坐喺度打啲波俾你啦咁样。但系佢坐喺度，佢又喐唔到，即系坐张凳度， 唔够威力啊。 系啦， 系啦，佢坐喺度，佢可能发力啊，嗰啲嘢又唔系佢自己用开嘅嘢。 咁啊，但系我好庆幸我有另一个似我三四年入隊嘅隊友啦，黃振賢，佢係一個侏儒組嘅，因為佢個高度同我差唔多，因為佢係侏儒組嘛，咁我坐喺度咪同佢差唔多咯，咁所以呢個係做到啲 simulation， 即係做一啲即係類似嘅訓練嘅。咁其實教練組之後都有好多，譬如佢哋而家會用部 BB 車同我訓練啦，佢坐喺部 BB 車，即係特製噶啦，咁佢就用隻腳去行，下面有碌嘅，咁樣佢哋就上嚟上去咁樣打。咁當然你話係咪可以好似我咁快咧，就唔會，但係佢哋都模仿到可能五六。成六七成，因为冇都系冇办法，咁所以即系要尽量去睇我喺冇人陪我练嘅情况底下，满足到一啲咁样咯。 神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由战俘死，神四海许多定气，神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心相信。 我哋咧系应该要叫啊高 Daniel， 高 Daniel 高啊，因为阿 Daniel 阿陈浩源咧，其实而家就继续喺即系国外比赛紧啦，继续为香港争光啦，咁所以一啲要叫阿 Daniel 加油啊！ 系啊，加油！ 何铿， 加油啊！ 打破参赛壁垒，摒弃锦标主义，坚持文化教育同专业训练并重。方案强调，指导单位是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主办单位是中国足协，分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年龄段，设男女各九个竞赛组别。首届赛事将于今年在全国各地适时开赛。天气方面，本港地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及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八三零《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时间嚟到晚上嘅9:06。接下来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洪福苑洪丽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一年几集咧会讲一啲常见嘅英文里面会见到嘅拉丁文 Latin 嘅 expressions。我哋今日咧先讲呢一个，我哋成日睇新闻咧，尤其是国际新闻咧，可能会见到呢、這、一个就系、是、咧 de 跟住隔一隔 facto de facto 读音系 de day 咁嘅 de 跟住 facto facto， 就意思上咧就系、是、一个实际上嘅。点样实际上咧？事实上咧，呢件事系咁样嘅。而虽然咧喺法律上咧，好多时候咧就唔系咁嘅意思，讲得有少少抽象。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有两个人，佢哋系虽然系法律上佢哋唔系结咗婚嘅，但系佢哋咧做嘅嘢同一对夫妻系冇分别嘅。咁例如佢哋可能一齐住啊，一齐养住个小朋友啊，即系生咗小朋友啊咁咧，我哋可以话佢哋 in a de facto marriage。咁咧就系咧，虽然法律上、证书上佢唔系一个婚姻，但系咧事实上佢咧就系类似一个婚姻咁，我哋叫 de facto。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呢、这个 expression 通常系比较正式少少嘅。譬如两个国家虽然佢冇宣战嘅行为，但佢哋呢其实呢已经派兵去对方打緊啦。咁呢我哋可以话 ,you can say the two countries are in a de facto state of war。虽然冇宣战，字面上正式上未必系叫做一个战争，但系其实佢哋已经呢系进行緊战争嘅行为，事实上呢亦都系打緊㗎啦。咁呢、这个就系我哋 de facto 嘅用法，都几常听到㗎，所以大家应该要识 de facto,de, 跟住隔一隔 ,facto, de facto, 事实上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心啊 ，De facto 啊嘛， 系啊 ，De facto 点全话 ？D E 一个 hyphen 系 F A C T O De facto 点样可以形容我啱喺呢个节目里面今日嘅状态 ？De facto etcetera vice versa 系、 okay. 好啦，咁啊。阿老可仲系喺同阿迪丽二巴继续吓， 搭山膊头啊， 喺梦乡中啊，前面之际咧，咁我哋咧就继续喺呢度咧就 系 纠缠紧噶 吓。 咁啊，头先听完阿陈浩源嘅访问啦，咁今个星期咧四一五二线咧，虽然阿老可就喺梦乡嗰度游历紧啦， 咁但系之前系实际上就并唔系梦乡噶，即系真人真事咁样咧，就系、是、接触。同埋见面，并且同呢个艾迪前辈咧就系倾偈噶。 系啦，咁啊，辗转间已经嚟到第三集啦，我听咗。呢、一个访问先啦，因为我即系翻嚟都见唔到人就放弃噶，我哋 都仲有机会嘅，试下啦，系。 道边窗边几次险，枕边身边几次得失悲欢苦我，心里边剪也乱，你还乱。 获得金马奖影帝噶啦，主角俾你做咗啦，影帝俾你攞埋啦。有咩变啊？嗰阵时个生活上边有啲咩唔同咗啊？ 首先，哇！突然间咧，真系所有人都系你嘅朋友，好 friendly 咁样嘅，所有人都系朋友。之后咧。嗱，嗰時我係一年拍一套戲啫，或者一套至兩套啫。我八二年攞咗，得個八三年，我一年之內咧完成咗八部電影， 哇！ 再加上簽咗四部喺八四年要拍嘅， 嗯， 咁即係 十幾套啦， 十二套咁樣。嗱，我哋電影圈咧就興分三期出嘅嗰啲片集，咁、八套咧就廿四次喎，我再攞多三次嗰啲訂金咧，即係廿七次，即係我一年出廿七次糧。 哇！ 咁之後咧，我就開始啊買寶馬三二三 I 啊， 係咁啊，開始即係自己個生活又唔同咗啦，個個都當咗你係朋友啦。 係啦，然後哇，嗰時又係好壞啊，嗰時我真係。沙塵啦，又都我諗都幾乞人憎，但係啲人憎得嚟咧又唔出聲啦咁。喺八幾年頭嘅時候，去聽演唱會，嗱先講啊，咁梅艷芳唔係咁忙嘅，佢點解一定要遲一個鐘頭啊？咪慶咯，慶遲到啊嘛。咁嗰時我拍戲又遲到咯，嚇又乞人憎咯。 係啊，邊緣人你覺得係咪？你的代表作 可以話是代表，但是咧，係咪我最中意嗰個角色呢？我最中意咧，反而是2020年上演嗰套咧《墮落花》。 嗯， 而家喺香港咧 ，DVD 同 Blu-ray 都出咗噶啦。咁我即係因為疫情咧，我都冇翻過去啦。個導演咧都寄咗張 Blu-ray 俾我。我係最中意《墮落花》入邊嗰個角色，火叔嚇。 火叔嗱，呢一套戲咧可以講少少背景啊。火叔咧。就係、是、江湖嘅前輩啦。咁而火叔咧，就係、是、都係一個角色咧，係比較陰沉少少。咁啊，亦都想攞權，亦都唔想同佢家族啲仔仔女女分享。咁啊，做咗好多事。咁我睇咗呢一套戲啊，火叔嘅表現咧，其實就係另一個艾迪嚟嘅，個變化好大嘅，笑騎騎 放毒蛇， 又真係放毒蛇，或者係笑騎騎唔放毒蛇。 哇、哦！好開心啊，演呢個角色，因為咧嗱，你睇過呢部電影咧，你知道啊，我從來未演過呢類角色嘅。第一係雙面人啦，第二係大反派啦。我最開心嘅就係每一個場口，佢係有唔同嘅心情，係、有唔同嘅心情。好似佢同啊，即係同個契仔咧，就係、是、直情係即係針鋒相對嘅。咁、但係咧，又要即係同阿温碧霞咧，又要好似當佢細侄女咁樣呵住佢，一邊呵住佢，一邊咧就想拉佢埋嚟呢邊對抗翻個養子。 係， 同埋啊，李卓斌俾我真係好大好大嘅發揮空間。 係啊，阿李前輩，我想問嗱，其實作品裏邊咧都分咗唔同類型嘅角色啦。 嗯， 最初年代八幾年嘅時候嗰啲電影咧，好多都係用咗呢個警匪嘅一個背景，社會個個變化。咁另一個咧，你飾演嘅角色比較多咧，就係、是、類似我哋叫小白臉，全部都好靚仔嘅。其實如果俾你揀咧，你中意傾向演一邊啲嘅角色比較多啲啊？ 嗱，不如咁講啦嚇，我曾經演過香港電台嘅 ICAC， 1980几年嘅。你最簡單嘅，你做 ICAC 嘅調查員。你永遠都係好正氣嘅，完全真係唔使做戲嘅，即係一個正氣擺出嚟，一板一眼就完㗎啦。咁但係你做反派咧，任你玩， 嗯， 就係咁樣，即係你話做小白點有乜鬼用 咧？公僕嗱，公僕你係做警察，其實你做好多警察角色㗎嘛。 我唔 係， 其實我唔多，我十幾廿年我做咗個四次警察啦，邊緣人公僕、大劍的小孩係台灣嘅警察，同埋踏血尋回，就係、是、呢四套啦，即係我有成， 等於有郭富城嘅上司 嚇，即係我廿幾套戲啦嚇，我用四套警察啫。 嗯，係啊。咦？但係印象即係曝光到而家嘅記錄咧，全部都係警察喎。即係因為係咪邊緣人個角色先入為主咗咧？但係其實我睇你啲作品咧，有好多時候我唔知係因為你個眼神係太迷人嘅關係咧，即係你個演繹啊。其實你內心咧係。有好多嘢想表達，但又表達唔到咁樣。其實呢個眼神你係專登練出嚟啊，你係 create 出嚟啊，定係你個真人都係咁樣嘅咧？ 我諗我成日咧都話俾導演聽，我係用對眼嚟做戲嘅。 嗯， 好似咧個火叔咧開始嘅時候咧，佢想我好似賭神入面有個人咧一隻眼白內障。 嗯， 我話俾導演聽，第一我從來都冇試過戴隱形眼鏡。哇！你戴咗一隻隱形眼鏡喺嗰度咧，我就死啦！咁樣我點樣演戲啊？係咪啊？ 不過人唔舒服啦，係咪？ 係啊，後屘即係講掂咗嗰個美術指導，佢改咗我戴個有色嘅一個眼鏡、因為我真係我即係成日都係用眼嚟做戲嘅， 係 啊，因為個眼係表達啊嚇。 来的雨，我也难自禁抬头看你，你偏将心思瞒住，就算默然不语，我都深深记住，因你的眼神使我心里着迷，已将我心轻轻地留住。 不如講下拍檔啊，尤其女拍檔添。 係，咁我同張艾嘉拍過 最少拍過兩次啦，會唔會再多都我唔記得啦。夜驚雲啦，咁之後咧，82年拍夜驚雲，83年咧，我喺台灣嘅新藝城公司，即係農場影業，就同張艾嘉又係拍一套電影叫做《大劍的小孩》，同佢合作得都幾有默契。跟住咧，大概2020年啦，疫情開始咗冇幾耐，咁香港有一間新嘅獨立製片咧，本來找我回去做一個角色，然後個女主角又是張艾嘉。我知道那個角色是講香港以前50年代、60年代那些吹玻璃、吹霓虹燈光管那些即老師傅。我是做過這樣的人，但是後來因為那個叫做香港要隔離14日、 所以就沒拍， 所以就沒接， 都算是跟張艾嘉有些緣分。 除了他之外，跟金燕玲都很多呢。金燕玲夜驚雲，我好似我殺佢噶嘛，係啦，夜驚雲我殺佢。 佢係一個住喺石澳有號碼嘅大宅嘅一個太太嚟嘅。 嗱，鬼上身啦，鬼上身啊，即係鬼揞眼啦。啊，佢又係做啲明星仔啊咁樣啊，我做攝影師咁，咁啊又有叫做我為你狂啊，係啊，即係啊蔣麗萍做女主角嘅，但係。金燕玲係同我即係係我前度嚟嘅，咁即係總之係三個關係咁樣啦。即係我同金燕玲，之前我唔記得拍女奇啲戲，我就冇再同佢合作過。所以咧，金燕玲都係合作幾多嘅女演員啦。 嗱喺呢個過程裏面咧，由呢一個邊緣人去到呢個墮落花，其實咧有好幾個作品咧，艾迪都拍咗嘅。不過由於種種原因，暫時未上啦咁樣。 目前嚟講咧，仲有兩部電影咧喺香港同中國大陸都未上，即係全世界未上啦。一套咧就係我2017年底拍，咁有郭富城同梁朝偉做主角嘅《風再起時》。另外咧，2018年夏天嘅時候，我去咗紐約。嗰套戲咧叫做《六月的秘密》，就係又係郭富城做嘅。咁但係咧，《六月的秘密》我同郭富城冇對手。因為咧嗰套戲本身咧係講中國人喺美國唐人街的奮鬥史，但是呢我是做一個管弦樂團的老闆，所以我跟郭富城是沒有對手的，但是呢郭富城的養女就是要去即係玩管弦樂，所以我同個女係有對手嘅。 但係點解即係你同郭富城幾有緣分喎？ 係啊， 喺呢一段時間，即係呢幾年嘅復出咁樣，好多作品。 我四套由2014年至2019年，我拍咗四套電影，一集《獅子山》啊。嗰四套電影有三套有郭富城啦，《踏血尋梅》啦，《風再起時》啦，同埋《六月的秘密》啦，三套都有郭富城。 哇，強啊！ 唔係，其實我哋要點樣咧？其實我哋今日咧就好刻意地咧就兩飛強， 係因為要叫我醒阿強。 阿強。 喂， 三個 真係未試過咧，係啊！ 即系真系劲啊！ 嗰啲主持人迟到咁开心嘅，系咁抛西， 冇啊！ 全香港嘅听众系咁抛西瓜，知唔知啊？ 系啊，过咗美国啊，西瓜。你影相开唔开心啊？ 咩话？ 你影相同阿迪丽热巴影相开唔开心啊 ？OK 啊，开心啊，开心 啊！喂，好啊，报个时先啊，老何，为咗证实我哋呢个节目录音，你报个时先啦。 佢而家睇嘢清楚未？你个报时 系6:22啊！ 喂，等下先，我哋要。我哋而家要即刻做翻件事先，我哋唔記得咗。我哋咧平時咧，我哋係會開著個電話連翻線先嘅， 乜 都唔記得咗啊！係啊， 我報咗時先啦，咁樣即係要講翻香港嗰個時間嘅。香港時間咧就 晚上 9:23嘅。 係啦，好啦，咁啊，老何，你收唔到WhatsApp call 啊？ 收到啊！ 但系点解我唔得嘅？ 系啊，得啦， 系啊， 好，我见到 啦。而家头发凌乱啦，而家头发。 你啲头发， 我未得啊。 系嘛？ 系啊，我咁样喎，系啦，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我哋喺度搞紧。 我再打俾你啊，系啊。 搞掂。 好啊，我哋三个埋翻位啦。哎，老何，我依家头乱喎。 头乱啊！ 你按咗落去阿迪丽热巴个膊头嗰度。 你抹干净啲口水先啊，老何。 系啊，影完相啊，乱晒啊，而家。 阿强，阿强，你 cap 个头先，真系要，熄咗个麦先啊，未？ 识咪啊！ 阿老可识咪啊！老可，连读咪都唔记得识，快啲啊！系咪先？喂，阿老可，你可唔可以？你个头正啲啊！我要 cap 上，唔好意思，各位亲爱听众，哎呀，系啦 ，OK， 系啦，唔好意思啊！ 嗱，辛苦，嗱，我系辛苦何生嘅，朝头早六点几爬起身，你会真系讲笑咩？神操咩？ 系咯，系咯， 系咯。咁琴晚发生咩事啊？何生？ 昨晚真係應該做到好嘢啊， 係咪？ 個人咧好凌亂啊，由朝踩到晚啊， 係咩？點解咁忙啊？ 係啊，有聽眾都係咁講喎。 係啊，由朝踩到晚啊， 點解咁忙？ 咩事？咩話？因為嗱，應該咁講啊，差唔多，因為呢邊咧小朋友考試啦嘛，啲小朋友考試啊，係啊，開始咧係好多學排到密質質，唉，啲嘢咧個擺咗個心度啊，即係有好多嘢做咧，個人咧心事重重啊，學就係咁學。 喂，既然係咁啊，講兩句先啦。嗱，因為即係成日咧呢排好多人都即係選擇嚇移居去海外啦。咁啊，其中一個最大嘅誘因咧，就係聽講話咧，就係外国嘅即系学校咧，就读得舒服过香港嘅。咁啊，老可你目测啦，咁系咪你话考试啊嘛？咁系咪都系舒服啲嘅咧？你见到 啲小朋友嘛？你话系咪？ 系啊，小朋友系。 但系对于老可嚟讲，考试就一啲都唔舒服，无论点考试都系好唔舒服嘅。 嗱，見到小朋友考試期間咧，係冇香港咁緊張嘅，即係譬如打幾下籃球，跟住入去再温下習啊，咁跟住咧再去考試啊，咁啊考完試之後咧，仲要係咩？係我今日我淨係啱啱幾個鐘頭前咧，係有啲阿 Sir 咧就係打俾我即係屋企嗰啲小朋友啦，咁啊同佢傾一陣間偈，話考試嗰方面咧就今日個表現有少少咧，我哋可以再調教一下。 咁好啊， 係啊，跟住同佢傾咗一陣偈咧，我見到佢哋喺溫習課嗰度咧行翻出嚟笑住 ，OK， 即係老師會再同佢溝通一下咁樣啦。 哦，咁好啊！ 系啊！ 即係又唔會講話你今日表現差咗，好心你又俾心機讀書啊，冇呢啲嘢嘅。 系啦， 咁又关你咩事咧？请问吓， 唔关 你事啊！今晚行过 打气，入边嘢，加油！ 系啦，咁啊，作为侧边嗰啲大人，咁见到佢嗰个压力冇咁大咁样咯，唔系太关我事嘅都。哦，咁啊，我瞓先啦，咁样， 所以就瞓到而家啦，系嘛？ 系啊！ 哎呀，听众欢呼啊，佢真系醒 啦！啲西瓜啲种咧，真系原来有用嘅，系啊！喂，讲多少少先啦，嗱，即系有啲时间剩啦，而家一阵先翻嚟再讲。 又冇理由两飞强听晒噶，系 啊，冇错。喂，你嗰边咧有冇任何关于端午节嘅气氛啊？或者你有冇食到粽啊？今年 我未， 即系完全冇见过。 我见过种，我冇买啫。 佢讲到似前世未见过，终于都见到啦咁。 你见系咩状况下见到先？ 啊，系咩状况下见到？应该系买中餐嘅，买中餐，买中餐嘅地方。咁啊，好似系喺收银机附近嘅。 系 收银机附近有张圆台咁样，但系佢又冇乜嘅摆设嘅，纯粹系嗰张圆台侧边。咁啊，想應該係俾啲客人啦，即係 promo 下呢一度咧有種賣咁樣。我話咦有種喎，即 係自家製嗰啲定係 應該係啦， 應該係自己包噶。 應該係自家製嘅，應該係自家即係冇嗰啲真空包裝啊，又或者大隻隻字嗰啲有啲 pops 嘅都冇嘅，純粹係擺喺度咁樣。但係我仲要冇問添。咁啊，老闆娘又冇講，咁啊算啦。 哦，即係唔係話要唔要加多六蚊嘢一隻粽咁嗰啲嘛？ 冇， 因為收銀機 嗰個收銀機即係收完係咪有啲似迪麗熱巴㗎？係 啊，冇錯，係喎， 係啦， 係喎，係喎。 阿老可咧，而家咧，我而家見到佢樣啊，佢嗰個狀態我好熟咧。第一次我曾經咧同阿老可同居嘅，咁咧即係朝頭早起身咧，你見到佢啲嘢咧，係啊，冇錯，係啊， 同埋噴噶嘛個頭 係。即係有一次我都係講啊，你好啊，何生，係啊，歡迎你啊，你好，係啊，即係嗰種咧自然做節目嗰個機制啊，係啊，冇錯，係咯，見到㗎。嗱， 你試啊，各位親愛聽眾，今晚 飛阿強播得飛強啊，不如 今晚一定要重温，因為咧你可以咧即係再細微一下老可講嗰啲嘢，你就發現你聽咗等於冇聽。 喂，我哋本來咧咁嘅，頭先已經做好曬兩手準備㗎啦。 係啊， 我諗住如果突然間即係我哋即係叫你 唔請，萬一你即係掛住影相，咁我哋咧就已經準備咗一啲咧為你打氣。 冇錯啦，即係。一陣間我哋都會出現我哋間嘅歸隊啦，我哋都會播一下啲即係希望令你精神為之一陣嘅歌啊。 係啊， 係啊，好醒下㗎係。 係啊， 係。 冇咁啦，唔使叹大气嘅。虽然你系我哋咁多个里面出现得最多呢种情况。 系我哋仲有分半钟，我哋点样讲埋佢啦？嗱，呢几日咧，我哋就讲咗几个话题嘅，睇下老康可唔可以掂到啲先啦。包括咗即系石地场踩波车。 系、 啊，或者阿一嗰啲即系部单车炒埋个小巴度啊，咪炒下巴度。 你揾阿兆坚啊嘛，你揾阿兆坚啊嘛。 兆坚系啦。呢类嘢你有冇先？你有嘅阵间俾你任你讲。 系。 开放九点半我哋。 话晒都我系即系都揸个电单车啦。 吓。 正所谓啊，揸得电单车啊，即系一定系咧要有少少经历啊。 系。 先可以喺一条马路嗰度，或者系赛车道嗰度倾下偈噶嘛。 系。 哦。 咁唔多唔少，梗系关于即系揸电单车嗰方面啦，系嘛？ 系，你继续啊，仲有四十秒啊！例如咧，讲少少嚟听下，卖个关子啊，讲到咁上紧吓。 即系揸电单车咧，应该咁样嘅，即系都系应该有少经历啦。咁你见到嗰啲师兄咧，通常都系咧，即系茶余饭后啊，或者坐喺茶几啊，都讲翻一两次自己嗱，当年啊， 几惊险啊，嗰啲咁系嘛？ 都有啲经历噶嘛， 清水湾道有少经历，分享一下噶嘛，系嘛？有时啲 我高度建议大家听翻何生由9:25出现嘅 有少少经历。 喂，何生饮杯咖啡先，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下周将罕见疾猴痘列为法定需呈报嘅传染病，并制定相关准备及应变计划，详情下星期公布。另外，政府同医管局正筹备购买应对猴痘嘅相关疫苗同药物，制定临床治疗嘅建议。當局表示正為猴痘制定應變計劃，展述政府應付猴痘一旦在本港出現甚或爆發的準備和應變安排。應變計劃採納三級應變級別，即是戒備、嚴重及緊急三級，按風險評估及對社會造成的健康影響而啟動，細節下週公布。當局說香港至今未有發現人類感染猴痘病毒確診個案，呼籲市民如果出現猴痘症狀，包括发烧、剧烈头痛、肌肉痛、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及皮疹，应该尽快求医。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35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整体个案及快测个案都较过往几日上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快测阳性个案复核时，发现近日假阳性个案比例由过往的7%。上升至1%多至3%多，不排除因应疫苗通行证实施，部分市民想追回呈报2至3月时感染资料，以取得康复记录，可能涉及虚报、误导性资料。中区两个酒吧群组再多21宗确诊，当局发现有近100名酒吧顾客未做强制检测。另外，今日接获39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嚟自35间学校。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一名21岁男子，涉嫌同2宗非礼案有关，他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两名分别13和14岁的女学生，先后在寻日和今朝早在观塘翠屏南村通往晓光街近山坡的一条长楼梯，遭一名男子从后扑出非礼，两名女生挣扎反抗而返逃去。警方相信疑犯趁翻学及放学时段，针对未成年人士犯案。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后，锁定疑犯身份，今日中午将佢拘捕。四川雅安市庐山县嘅6.1级地震，增至4死14伤，全部都喺宝兴县，伤者已经转到市县医院救治。地震造成两县部分乡镇受灾，通讯一度受阻。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调派4500多人前往地震灾区展开搜救、伤患救治、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庐山县下午的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宝兴县之后再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地震造成周边多处出现山体滑坡，直至晚上的7点，有近24000户停电。

係啦，電單車啊，就係咁樣。咁而我咧就係一個都揸車，以前啊，即係啱揸電單車嘅時候咧，我就係一個咧都係型嗰啲嘅啫，即係純粹都係影下相啊。咁跟住咧就係話自己揸過去邊嘅啫，就好少咧講我自己嗰啲。哎呀，嗰人唔小心咁樣咧就跣一跣低咗，好少嘅。 係， 我好少嘅嚇。咁啊，即係我都係嗰啲揸電單車揸咗咁多年咧，都係試過一兩次，就係、是、唔小心叫做派低，即係架車咧係喺落雨嘅時候啦。 系， 又或者入弯咧，控制得唔好。 即系嗰条湿滑嘅公路， 湿系啦，湿滑公路跣低咗嘅啫。即系我都唔系轰轰烈烈嗰啲嘅。 系 咁样咧，就我人生第一次咧喺电单车咧，真系跣低嘅时候咧，出现一个咩状况？我记得当年咧就喺沙田。 大声讲，哎呀咁， 飘个冷汗，打个尿阵，飘个冷汗啊！ 个电话唔系新，好似失去咗啲安全感咁样。 我而家见到阿老何一个样好慌张啊，即系有一种好冇安全感嘅感觉。 好好好好，唔系因为两位拍档对我咁好，梗系而家个人安心 啦。系啊，我真系翘晒手喺度听嘅。 系啊，翻晒嚟啊， 讲下先， 漏咗添啊。 不如入正题先啦，我哋 系啊， 点样派车咧？ 系啦，派低架车系点样咧？就系真系落雨啦，咁再加埋咧就喺沥源村。即係喺呢個啊港元村啊沙田啊，係咪港元村啊沙田？咁咧，仲要係落緊斜，跟住咧，仲要係巴士經常行嘅路面。咁咧，巴士經常行嘅路面咧，就會有少少啲油啊，即係啲油啊，地下咧就有少少黑黑地咁樣。一落雨咧，啲油咧就浮起曬咁樣噶嘛。咁咧跟住咧就，我記得人生第一次揸電單車咧，叫做派低嘅時候就啱啱轉個左彎。 嗯， 一轉個左彎嘅時候咧。好啦，一跌低，咁咧，其实如果外间啲人望到我咧，一跌低嘅时候咧，其实系两秒嘅啫，因为一转弯，哦，咁咧架车，架车我哋叫派低咗啊，跟住个人咧，就跟住就一路跣住，即系车有车，人还人咧，咁样一路啊跣，我好记得人真第一次咁样派低嘅时候咧，我人哋外间望埋咧，可能三秒嘅时间，即系由转紧弯，跟住跌低跣咗一阵间。咁我又咧，我就咧喺度，我咧好似跣咗几十秒咁啊，嗰个感觉。 系， 咁咧即系见到，系因为我系话，咁跟住你知道啦，呢啲咁慢速嘅派低咧，坊间种说话叫做好雨噶嘛， 系咪啊？ 系嘛？ 咁你就突然间加速自己射咗出去咁样啦。 唔系先嗱，系咪即系有时咧？我哋譬如睇嗰啲澳门大赛车咧，譬如入渔翁湾都系一个急弯嚟噶嘛。好啦， 哦，嗰啲劲 派低系咪？派低意思系咪即系让步车分离啊？即系同你 人车分离，系咪刻意嘅一个动作，保护动作嚟？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因为即系电单车一真系发生咩事，一跣低嘅时候咧，尽量让开，一定要让开架车，如果唔系咧，架车黐住。个司机嘅话咧，就好容易夹到只脚啊，跟住又或者系即系嗨碰碰会受伤多啲啊嘛。 明白。 咁所以线即系一派低嘅时候，我哋尽量就即系尽量可以嘅话就即系按开架车啦。 系。 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阿刘伟恒头先讲得好啱啦，就系、是、咧一派低咧，系咪系渔翁湾类似嗰啲？不过系渣好多，即系渣好多啊。咁跟住咧。跟住即刻捉翻起架车啦，捉翻起架车之后，咁梗系即刻开走啦，系咪啊？唔好阻碍交通啊嘛。 乜有冇受伤先？ 嗱，当时咧，由于啊要保住个面子嘅关系咧， 一定唔会受伤。 即系好似阿 嘉， 好似烈火战车啊，嘉乐哥咁，冇事。 系冇事冇事冇事，系冇事冇事。 都突然间喷嘢噶咯，会吓。 系啊，咁啊，梗系离开远少少嘅地方啦。 离开先，离开先， 跟住再停低架车之后咧，就望一望，哦，条裤系。即系冇窿嘅，条裤系磨咗，见到有几笪磨薄咗嘅地方，但系冇窿嘅，完全冇窿嘅，咁啊当冇事啦，咁都系人生第一次，即系派低咗咁样，咪若无其事咁样咯，咁咪翻屋企咯， 系， 哇，翻到屋企先开始痛啊， 哦， 即系磨损咗由个 hip 个位啦，跟住一路到大 腰 腰 个位系 吓，腰个位啦 ，pat pat 嗰啲位系嘛，你先 pat pat 嗰啲位吓，系啦系啦系啦，咁咧跟住先开始痛，哇！一翻到屋企唔睇又自可，一睇原来咧条裤真系保护到面入边啊，但系即系面出边，跟住咧大髀嗰啲位咧，成只脚啊左脚啊系磨姜啊。 啊、但点解会咁样嘅咧？即系条裤冇穿到窿，但反而里面系损咗。 系真系唔知咯。哇！跟住吓到我，一翻到屋企换裤嘅时候咧，阿何主席话唔得，你要入医院。 哦， 系啦，嗰阵时第一嗰阵时识痛啦，先识痛啦，同埋咧，即系嗰啲伤咧。是唔系普通，即系唔系普通磨姜嗰啲，即系大家如果踢波嘅话，咪试过磨姜嘅。 系 磨姜咧，咪见到系一笪嘅。 系 OK， 咁但系都系有伤痕，但系又冇咁犀利。但系我咧一换裤嘅时候咧，咦唔系、哦，渗紧血、哦。 哎呀， 即系入边渗紧血、哦。 系 咁跟住就去咗 马加烈 斯， 哦威尔斯， 唔系去咗威尔斯，翻转头翻翻去威尔斯， 去翻威尔斯发现场，咁得意嘅。其实你嗰度系咪最近马加烈啊？ 嗱，翻到观塘嘅时候，应该最近联合添。 哦哦啊，系喎系喎，你观塘啊，我以为我记错咗葵芳村啊。 系 系，但我唔记得咗点解会去威尔斯， 都几好笑啊！你翻去威尔斯咁远、啊。 是啦是啦，咁啊系个即系由派低咗，跟住翻到观塘，跟住去翻威尔斯，应该翻到观塘嘅时候咧，真系先开始食痛啊！一换裤唔换裤，因为原来咧其实条裤入边咧系黐住咗伤口， 即系停啲、哦、血停咗，就将你个伤口同埋个裤黐埋咗。 好惨啊！呢啲啊， 系啊系啊系系啊，大概嘅经历就系咁。 有阴影啊？ 呜嗰下， 呜、哦，跟住去亲个弯都减得好慢， 系， 同埋 即系其实系有阴影啦，即系咪净净系嗰个弯减得好慢，定系其他嘅？ 净系嗰个弯，唔系左弯，系净系嗰个弯，系啦系啦， 系， 咁有阴影，有阴影， 但系净系嗰度啫，即系其后你又唔会因为即系其他路段就冇嘢嘅。 我冇嘢嘅，冇嘢嘅，冇嘢。 咁到而家咧，而家咧，你再行翻个弯，你会唔会有阴影噶？ 而家冇啦，我冇揸电单车太耐啦。 哦， 因为咩 啊？但系咩啊？ 因为咩？ 因为老化 。因为老化。 哦，因为转咗唔同嘅型号啊嘛。 系 揸慢咗，唔同咗。 系系。咁你而家仲会唔会向往翻呢啲咧？即系铁骑嘅生涯噶？ 而家开始有少少啦。 开始翻啊！开始翻。 开始翻啊！系啊，因为见到啲边多咗啲朋友仔揸啊嘛。 即系 Harley Davidson 嗰啲系嘛？ 系啊 ，David 啊嗰啲啊嘛。 哦。 同埋快好多啊！啲边系真系。 唔好，咪喂喺度，我哋要戴头盔啊！ 系，我唔鼓吹唔鼓励。 系啊， 系唔鼓吹唔鼓励。 我哋都好似揸住架电单车咁要戴头盔啊！ 系啊，同埋咧，我哋即系即系路上零意外啊！ 系啊， 香港人人爱啊！ 系啊系啊，成日都话咧，因为阿妈 好话当搞到即系都窒埋啊，路水。 唔系，突然间俾你传染过嚟， 你嗰个污实在太精彩， 唔系污，污系啊。唔系，其实嗰条裤咧，我仲有喺度啊。 哦， 主席帮我收翻起。 呢个系一个警惕嚟嘅。 警惕嚟噶，警惕嚟噶，系啊。 因为咧，自细屋企人咧都会讲嘛，即系揸电单车其实系特别危险嘅咁样咯。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其实都唔准佢嘅另一半或者佢嘅小朋友咧系揸电单车嘅， 系啊， 所以揸电单车真系要格外留神啦。 阿老啊，呢首系我哋第一首谂住打即系播嚟叫醒你嘅歌嚟噶。 好啊， 你估下系咩歌啊？ 佢个样好呆啊！ 期待，在沉寂天的空幻，梦总之门被爱念烫开，因你打开。心太紧张，这次爱怕打开锁后，风变得我窒外，要困要困你。 有冇醒到啊？我 哇，真系多谢大家嘅问候啊！见到真系西瓜系沽清咗，好温暖啊！而家醒晒，即刻个人 系啊！我见到 系咁叮当叮当，即刻醒晒。你见面啦，窗帘都开翻。 哇！出面啊，已经好天喎，今日 系啊！ 哇，见到湾区嘅阳光啊，加州嘅阳光啊！ 系啊， 好啊，咁啊，其实今日咧，我哋本来咧想讲以下落嚟嘅题，头先嗰啲就谂住，即系如果老可头先唔系同啊， 我哋头 part 讲 嘅，系头 part 同啊，定系二巴影相嘅话就已经讲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咧正式讲正题啦， 系啦、啊，大家唔叻就翻八点钟打后啊， 所以啊，琴晚啊，我同阿艾迪前辈继续喺 WhatsApp 嗰度倾偈嘅时候咧， 系， 咁啊，跟住艾迪前辈，我阿前辈，你其实最中意听啲咩？喂，最中意听到我哋几只嘢啊？即系喺呢个访问播之前同埋之后啊，嗰啲内容，我终于今日有啲突破俾佢听下啦。 点解？ 真系估唔到。 就因为你冇出现。 唔系掉西瓜。哎，阿迪前辈啊，多谢你喺远方都听收啊，刘晴啊，哎呀，真系 America 都有听众啊。 请阿何亨食西瓜。 系，下次见到佢。系啊，有冇食种啊？阿迪前辈系啊， 系啊。 我哋今日想讲咩咧？其实咧，本来就即系吓，睇下讲唔讲得晒，讲唔晒下嘅话继续讲啦。就因为而家就开始即逐步啦吓，放宽一啲旅游措施啦。咁啊，见到大家就磨刀霍霍，又话申请翻啲过期嘅，即系续翻嗰啲 passport 期啊，呢样嗰样啦。咁大家准备会出埠啦。咁令我谂翻起有啲嘢咧，即系由于大家太耐冇出去旅行咧，有啲事情好似好耐冇做过嘅，例如买手信呢三个字。 嗯， 系 嗱，我哋已经仿佛啦，已经过咗哇，买手信， 嗯， 咩事啊？即系好耐冇做过呢件事啦。咁啊，尤其是阿老可而家就喺即系身在异乡啊。好啦，咁啊，即系首先啊，不如交俾阿何生讲下先啦。咁如果譬如有一日你要翻嚟香港嘅话，你有冇谂过即系买啲咩手信翻嚟俾香港嘅亲朋戚友咁样咧？ 不如唔好讲我住啊，系讲我身边嗰啲先啦。 系睇下你身边嗰啲系， 因为身边嗰啲，因为呢两个礼拜咧，即系随住又近呢一个嘅暑假啦。咁啊，头先我讲到啲小朋友开始考试啦，其实考试咧，考试过后啊。就要俾佢哋即係放下電㗎啦嘛。好啦，咁有一批呢係小朋友呢就要返嚟香港，咁啊同啲同學仔呢再聚一聚咁樣啦。咁另外一批呢就係、是、啲長者呀啲前輩嗰啲啦。哎呀，即係啲幾個禮拜聽嗰啲，唉，好耐冇見過女啦，我今而家要返嚟啦咁樣嗰啲。咁我開始即係幫佢哋即係規劃一下，譬如book邊間酒店呀，嗰幾日點樣過呀，同佢哋傾多咗嘅。咁第一日呢，其實你返到香港呢個時差問題呢，你應該要瞓返兩日到啦。咁跟住呢就係、是、準備下譬如隔離完啦之後，即係啲活動係點樣。一批是小朋友，一批是我們的前輩，要幫他安排一下，是多了一些這樣的安排，即是時間他們要回來了這樣。所以我就想起啊，都隔了這麼久沒回來香港， 要见到啲亲戚朋友， 系 几年噶咯，全部都真系起码普通就两年啦。 嗯， 有啲系真系可能三年几四年冇翻过香港。 系， 即系应该话咧，阿队长，我哋个方向唔止系谂买咩手信，应该系相隔咗几年啦，冇见到好想见嘅亲人，应该买由三藩市买啲咩翻嚟香港。反而我想问你， 谂到未啫？咁谂到未啊？未谂到噶。 唔系，我想问你啊，你当 年我鬼知咩？我都唔系三藩市。 唔系，佢意思即系话，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啦，你想收到啲乜嘢 咧？嗱，因为咧， 佢话咩都买啊，你快啲讲啦。 年代唔同嘅。唔係我問我啊，我想要咩 啊？ 我需要美金咪好簡單，你攞啲美金佢。 咁利是就得噶啦。 好簡單，唔使買咁多嘢咯。誒，大家唔熟， 啊、我哋 做兄弟嘅嘢自然得噶啦。 我哋自己買得嘅。 我其實我就簡單啲，因為咧，其實就有即係加州，你都知道好多特產嘢。 你咪買啲橙翻嚟係嘛？ 梗係唔係啦？咪。其实朱古力咧，都深受欢迎嘅。 唔系，唔好，好咪唔好啊！ 又系，司徒师傅知道系咪夏威夷啊？ 咩？ 有一隻夏威夷咧，喺科士土啊，果仁啊，冇错啦。 系啊， 嗱，我俾你知，真系唔好啊。 系啊， 嗱，唔系， 即系真系秒噶。 香港咧系一个购物天堂。系林林中中， 司徒师傅都话佢买呢啲翻嚟， 咩都有得卖噶，何亨， 系啊， 特别系朱古力啊， 系 嚟自任何地方， 只系缺少美金嘅啫， 系啊，我哋都有噶，系啊， 嗱嗱， 唔系，总之系 佢估唔到佢真系想拣朱古力， 唔系嗱，因为点解咧？嗱，美国系一个相对地 lay back 嘅地方嚟嘅，即系点讲咧？譬如举个例啊，好简单，你从咩去体会得到咧？就系佢喺机场啊，嗰个出境嗰个。纪念品店卖紧啲乜嘢，你就知道咧。佢其实从来冇变过，即系仍然都系金门桥。金门桥嗰、那个 锁匙扣 啊， 或者指阵、 指阵啊，系啦，嗰啲 postcard 啊，一定系，同埋一定系嗰扎朱古力。 嗯， 哦，系， 就系嗰个夏威夷嗰人朱古力。 咦，我哋摆明你真系想耍我。 即系等于啊，日本大部分嘅即系喺机场啊，都仍然系摆白之恋人嗰、那个。那个朱古力， 唔系咁，但系佢除咗佢个恋人之外，佢仲 有 好多 其他 嘅、 啊，有个蛋人定唔知咩嘅蛋嗰、那个。 自从咧，佢嗰个叫咩 Sky Tree 啊，系咪嗰个系咪叫做，即系嗰个新嗰个塔咧？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自从嗰个塔出现咗之后咧，咁喺嗰个塔嗰度有佢嗰个塔嘅特定嘅嗰、那个 纪念品 嘅食物咁样啦。咁后嚟搬咗机场都会有嘅，即系佢会缤纷少少咯。如果我相信比起美国嚟， 冇错啦。 唔系，如果你话贴心啲，你 真系冇啊！ 我真系啲段时间暑假翻嚟嘅话咧，即系呢一边都发生咗件大事噶嘛。阿队长应该知啦，即系有一队球队 哦，你讲金州勇士系啊，而家就睇下决赛。打决赛 系啦， 系啊，塞尔特人啊嘛，对， 系啊，系啊 ，game one 啊，系啊，准备啦，系啊， 咁开心嘅梗系开心 share 啦，系咪先？ 系， 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去翻个球场入边，即系 嗱呢啲啊，呢啲系正啦， 系去球场入面都系买嗰个夏威夷， 一见到咦有 限量版，都系嗰只牌子， 只不过系想入去个球场啫， 喂嗱， 唔好谂太多啦， 喂老实讲，嗱呢啲啊。嗱點解咧？因為咧，你講 NBA 嘅手信咧，可能某啲嗱，其實你叫啲長輩買都係冇用嘅，即係佢送翻俾樂華村嗰啲街坊咪把鬼， 因為 又係把鬼， 同埋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你就算你覺得哇嗰一樣嘢喂幾好都好啦，咁但係都唔關佢哋事，可能佢哋真係中意夏威夷果仁啫喎。你送翻樂華村就係夏威夷果仁， 因為當年咧我已經阻止，因為我媽咧都有呢鋪人嗱，我明嘅啲前輩咧，即係佢成日都覺得誒、哎，我哋喺遠方翻嚟。点都要攞啲手信嘅，我又好明嘅。咁但系其实咧，而家你知啦，呢、這个世界嗰个物流业啊，系何其嘅发达啦。即系唔好讲话夏威夷果仁啦，北极嘅果仁都有得食啦。即系如果有嘅话，即系咁讲。 我都系心意嚟嘅， 我明嘅，我明嘅。但系咁好啊。咁问题就系咩咧？其实头先讲咧，大部分佢嘅嘢其实冇变过，即系佢唔会突然间生咗一样新嘅。哇！呢样嘢叫做霹雳。元宇宙果仁即系唔会有一个人失，佢仍然 即系能够俘虏所有地球人咁。 系啦，佢仍然系40年前嗰盒包装， 仲系冇变添， 都系嘅果仁。好啦，咁我谂起我阿妈以前咧会买咩咧？佢就又去 Costco 啦。 嗯，系冇错啦。 Costco 最一大盒5磅重胶桶嘅啤啤糖。 嗯， 嗱。而家都仲系卖呢啲嘅，有时同埋蛇仔糖，你乜早期咧？ 我系 即系，但 系变色嘅某一条蛇。 系啦，冇错啦。同埋有一只咧，啲美国人好中意食嘅，就是、一譬如一盒，我唔知道叫咩糖，粉红色嘅，好薄嘅，面头有好多 糖 粒， 啊啊 好似一块块嗰啲 嗰啲千層糕咧，一塊塊扯出嚟嗰啲咁嘅質地， 係 又酸又甜嘅粉紅色嘅，通常都係嗰只唔知叫咩糖，大量係啊、嗯，通常都係買呢啲嘅。你叫你啲長輩唔好買，係。 我打俾白毛先。 唔係，我諗真係唔係啊，其實真係睇對象，睇下你送俾啲咩人。 係。 即系我屋企等于我屋企嗰两个双子塔一路继续摆咗喺度，都系继续系两个双子塔。即系你睇下你嗰个对象系啲咩人咯？如果阿何亨嘅对象系我同埋刘伟恒， 摄石摄石得啦， 千祈唔好摄石， 唔好摄石， 千祈唔好摄石， 锁匙扣摄石指针，千祈唔好。 唔系你送俾我哋就千祈唔好呢啲啦，呢啲你送俾我哋咧，封利是 ，very good， 系啦， 系啦，一定深受欢迎。 我真系一定系完全。点解我咁珍惜呢两位拍档就系咁嘅原因， 系嘛？系啊，因为咩啊？有钱有友情比金坚啊！ 系啊，事前财如粪土嘛，我哋。 我妈咧可能间唔中会多多少少，但都系已经又系香港其实有，佢就会专登咧就去唐人埠整啲花旗参。 哦，哎呀， 哦， 系啦， 我亦都好怕花旗参糖嘅，千祈唔好， 或者糖， 千祈唔好， 我差啲上当，或者糖， 都系心意啊，都系心意啊， 系个心意会摆咗喺度唔喐啊，你明唔明白？ 所以其实咧，嗱，大家谂深一层啦，其实咧冇乜手信系大家会哇劲、啊，除咗美金， 或者你录低手下流程送俾人。整咗 ，sorry 啊！ 哇，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系啊， 何 生 瞓啦，同我迪丽影相，拜拜。